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67集，郡爷势力，高手对决。程家 C 市的基地，程木来查询情况。二堂主正在清点货物跟人员，明天7点之前要到达机场。大部分货物跟人马都清点齐全，只剩下一小队人马。那是程饶汉安插在 C 市的人马，也是这一回的核心人物。二堂主知道，到时候机场若是出了什么麻烦，程饶汉可能会出面挽回局面。到时候程俊也犯下大错，程饶汉挽回局面，货物也没有损失很多，不会给程家造成损伤。所以那天他才把消息发给程饶汉。预想到了这一切，却没有预想到程饶汉竟然不愿意给程俊收拾残局，狠到直接把他分队的人分割出来。二堂主捏了捏眉心，找来分队队长。 二堂主，我们家大少爷又不是做慈善的。 分队长似笑非笑地看了二堂主一眼。 哎，三少爷自己惹的祸让他自己去兜，我们大少爷可不掺和。 这是程家整体的利益，大少爷他…… 程家现在分化严重，程饶汉早就已经开始站队拉拢人才了。二堂主是程家一直保持中立的一派，程饶汉派了自己的心腹分队队长私下来 C 市找二堂主，二堂主都没有答应。 C 市也是二堂主你努力了好多年的势力，你要不想因为三少爷的胡作非为让你的势力缩水一半，可以脱离三少爷这次的任务组跟我们一起，保证大少爷让你的人跟你的货物完好无缺地回到京城。 分队队长气定神闲地开口，跟程饶汉的人一起走，就表明站了队。二堂主一生忠心于程老爷子，这一点他做不到。他决心要用程俊这次错误的行动来叫醒程老爷子。只是程饶汉的举动在他意料之外。二堂主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，一直被当成背景的程木在情况之外，他还非常淡定地喝了一杯茶。 我要先回去了，秦小姐还有事找我。二堂主，你明天要准时到。 听程木这么淡定，二堂主心中一动，他充满希冀地看向程木。 三少他疏通关卡了？ 程木一脸茫然。 什么关卡？ 二堂主的心瞬间落入冰窖。 不疏通关卡，我们人我都过不了劫。 怎么会？有俊爷在，那些东西都可以当作不存在。 程木正色道，毕竟俊爷在机场胡作非为也不是第一次了。程家三少是个傻的，连他手下都是傻的。分队长看着一脸淡定的程木，不由嗤笑一声。 哼，还当这里是京城，所有人都会看程家太子爷的脸色？就算是在京城，你也过不了检，更别说是在 C 市了。当作不存在，你能怎么当作不存在？当机场背后的人不存在？ 分队长看了程木一眼，讥讽地笑笑。他也懒得听下去了，既然二堂主不听他的劝说，他也不再劝说，直接离开了书房。程木也喝完了茶，他把茶杯放下，等分队长关上了门，他才看了二堂主一眼。 记得明天你的手下物品7点起飞，你们要准时到达我给的地点。 程木第一次这么严肃，二堂主也有些被他震到了，下意识的点头。等程木也离开之后，二堂主的手下才过来询问，他忧心忡忡的。 二堂主，明天真要拿所有兄弟跟货物一起去吗？ 大少爷不帮忙，我们会不会全折在那里啊？ 若全折在哪儿，对二堂主来说是极大的损失，他回到程家本家就几乎没有了势力。二堂主还在思索，他也在纠结啊，目光正好碰到程木刚刚喝过的茶杯，他忽然整个人一顿，连忙站起来拿过了程木喝的茶杯，茶杯立马掉在桌子上，碎成了几片。什么样的力道能把茶杯不动声色地捏成这样？二堂主回想着程木说过的话，他手一拍桌子，想了好半晌，眸色阵阵说， 明天早上去继承。 门外程木一出来就低头面无表情地发消息给秦闪， 秦小姐，我为什么不能当着他的面把杯子捏碎？其实我还能捏得更碎，我偷偷地捏碎了，但这样他会不会不知道那是我捏碎的？我不是白捏了？ 秦闪不理会他，程木很着急，又去问程金。 闭嘴。 翌日早上五点，秦冉、程俊这一行人出发，江冬夜跟他们一起回去。一下楼就看到停在院子中央的私人飞机。江冬夜看了一眼程俊。 俊爷，不要告诉我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交通工具。 程俊把秦冉的箱子递给程木，听到江冬夜的话，他漫不经心地看他一眼。 你不喜欢飞机可以不坐。 江冬夜连忙否决。 当然不是，只是我记得各大城市都有限飞令，我怕我们会被拘留，这种事我们在京城干就够了， C 市会不会太张扬了？ 听完程俊看了他一眼，江冬夜自动理解了他的意思，这也叫张扬？ 你好嚣张。 他复杂地跟着程木一起坐到了私人飞机上，一路上战战兢兢，怕被炸下来，没想到40分钟后安然无恙地到达了机场。江冬夜也是恍恍惚惚的。 你们俊爷什么时候拿到的飞行令啊？ 江冬夜抹了一把脸看向程木，程木更加惊讶了。 飞行令是什么？ 江冬夜观察了一下程木的脸色，发现他是真的不知道，才眯着眼看程俊离开的方向。他怎么觉得这回来 C 市哪哪都不对劲的？机场服务人员先带了江冬夜跟程木去了乘机通道，跟普通的乘机通道不太一样，并没有检查江冬夜的行李，也没有办登机牌。江冬夜心底一惊，他刚想询问机场服务人员，却看到程木十分镇定，十分寻常的，还十分有礼貌的把自己的东西递给了空姐，叫他去办托运，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。 江少，你怎么了？ 程木看了江冬夜一眼。本来想说话的江冬夜此时选择闭嘴，也没有再问什么，而是跟程木一起故作镇定地去登机了。 没什么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